震撼三响炮，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三线连环播，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一月三号起，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国剧八三零时段， 新剧《星辰大海》。一月十号首播，夜啲十一点，国剧午夜场上映《爱上特种兵》。 到咗星期六日上昼十一点，国剧周末影院继续有《觉醒年代》。港台电视三十一，支持三峡新经典。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1月4日，新增29宗确诊，望月楼群组增至5人确诊，另再多1人初步确诊。指定时间曾身处23个指明地方人士要接受强制检测。新一届立法会90名议员宣誓有效，下周将选出新任主席。中俄美英法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与避免军备竞赛声明。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1月4号朝早8点答疑的时间，你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咧有张凤平喺度噶。嗱，我哋咧其实咧就留意住疫情嗰个发展咧，望月楼啊，寻日又多咗一单嘅确诊啦，亦都有一单咧就系初步阳性嘅检测个案嘅。咁而家见到 Omicron 流入社区，对大家生活有冇影响咧？即系譬如大家可能翻工翻学啊，或者出街食饭啊，约朋友啊，甚至乎可能想去打针打疫苗的话，会不会都有一些影响呢？欢迎打来1872321跟我一起分享一下的。咁啊，同大家咧，即系去继续关心呢一个嘅疫情之前咧，先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啲靶场消息啦。今日由上昼八点到夜晚九点，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嗰阵咧，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嗰阵，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同大家咧就去即系去关心一下嗰个疫情啦。头先都问到大家，如果即系出街食饭嘅话，个状况系点？我谂饮食业界咧对于呢一个话题都相当之关心。寻日咧，佢哋就同政府嘅代表咧有倾过嘅。咁佢哋个状况系点咧？喂，电话旁边请嚟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早晨，梁振华。 早晨，张小姐你好。 早晨啊，寻日系咪都有同政府嘅代表开会啊？大家倾成点啊？ 咁我哋人日开会呢都係初步个构思嘅啫。即係政府亦都讲话可能呢就喺呢个今个月月尾。但係后期呢我见佢喺或者会晏啲会公布呢，就喺睇几时实施呢，要入呢个酒楼食饭啊食肆啊係打一针嘅咁样。 嗯，因为之前嗰个宣布咧，就话即都好想系喺农历新年之前去打一针先至入到食肆嘅。咁而家系咪即系可能你寻日系业界可能同佢反映过定点样咧？即系嗰个状况系点？所以头先你话哦，日期都可能会有变啊。 系，因为我哋都反映咗啦。因为我哋因为下即系月尾到啦，即系话喺二月头咧，就系我哋传统嘅农历过年啦。咁农历过年咧，系我哋呢个食肆咧。即係中式食肆咧最高峰嗰個期間嘅，咁而家我哋所有食肆做足曬跟曬政府嗰個防疫措施去做啦，咁我哋亦都希望政府將呢一個時間壓後少少，等我哋做咗一個叫做我哋嗰個旺季嘅，係等我哋唞下氣啊，咁樣等我哋業界咧有些少嗰、那個。即係生存空間咯。 咁啊，尋日咧都同其他餐飲業界傾偈咧，佢哋都話即係如果真係農曆年之前啊，就已經有呢個疫苗氣泡嘅話咧，咁可能就擔心個生意都會跌兩三成啊咁。即係我都想問一問啊梁振華，其實係咪可能咧，你業界飲食業界咧之前都會係預期今年個市道可能會比起之前兩年暢旺好多係嘛？呢、這個預期大概本身係點樣㗎？ 嗱，我哋預期咧，我哋睇翻冬節啦。冬節嗰個市道呢，我哋係追返到以前嘅八成到㗎喇，都已經即係追返疫情前嘅八成。咁但係而家呢，我哋喺希望喺即係大家已經係亦都有消費券啊各方面出嚟啦。咁變咗過年嗰時呢，我哋希望呢 將嗰個市道咧追翻疫情前嘅九成啊，咁、 嗯、 樣咧就等我哋業界咧，即係都好期望一個中式嘅即係過年嗰個時分嘅、 嗯。 但係政府突然之間咧，因為又唔好彩啦，有些少個疫情又爆發啦，咁話想收緊啦，推出呢個疫苗氣泡啦，咁啊，我哋同政府大家開會，希望即係大家一人一步啊，點樣嚟可以做得好翻？即係對市民嘅健康啊，同埋亦都對我哋食肆嗰個影響咧，大家減到最少咯。 嗯，不過咧，頭先你話好生意有陣時可能都傷人健，我諗尤其是就見到而家望月樓嗰個個案啦，就因為咧食肆嗰個換氣嗰個通風系統有機會啊，係因為咁樣，所以咧就會引申到今次嘅傳播啦。即係會唔會都可能提醒業界或者政府有冇都温馨提醒，就叫大家可能特別要注意呢一方面，先至有機會有得傾。係農曆年之後有冇呢啲嘅條款大家傾過？ 嗱，條款咧就因為換氣嗰度咧，我哋已經係全部所有城市跟足曬政府話上，即係先咗輪啊，要求我哋食肆要六次換氣啦。如果冇六次換氣嘅咧，就要加購一啲空氣清新機啦。咁、 嗯、 我哋每一間食肆都依足曬政府嗰個條例。而家我哋用嗰啲空氣清新機咧，全部咧都係呢個機電署啊同埋食環署咧檢測過係 OK 嘅，可以係即係過濾到啲細菌嘅。咁啊，變咗咧，我哋所有嘅防疫措施咧，都跟足曬政府做噶啦。例如我哋 1.5 米啊落間板啊，空氣清新機啊嗰啲全部我哋都跟足曬政府所要求我哋嘅防疫措施去做啦。所以我對於咧今次咧由食肆發生呢、這個即係唔好彩啦，即係嗰個感染咧。是個別事件嚟嘅啫。 咁、嗯、但係會唔會都可能行家之間話都有機會諗下係咪自己可能自己檢查一次自己嗰個嘅通風系統先，以免避免呢啲唔好彩嘅事件再發生？有冇呢啲大家行家交流啊？ 我哋即係都已經嗱，即係例如我哋自己個會啦，我都會發通告出嚟咧，希望我哋自己旗下嘅食肆啦，或者亦都大家食肆都好啦，如果要係收聽到嘅，可以叫翻，因為我哋。每买一个机咧，佢都有个保养期嘅。而家我哋呢个保养期咧，系100%咧，全部所有全行咧都系未过嘅。咁点我哋可以有权打电话叫我哋嗰个供应商嚟同我哋 check 一次部机有冇问题啦，同埋可以清洗下佢啊，换下啲 filter 啊，嗰啲咁嘅嘢咧，嚟保持嗰、那个换气咧，那个换气量咧要求到政府嗰个要求咯。 嗯哼，即都会起码呢段时间咧，可能都系希望啊，业界会可以自己做一下啲检查先啊，马良陈华。 系啦。 即除咗咁之外咧，因为其实咧都见到专家而家都会讲啊，就话啊，若然系出现第五波爆发啦，有啲专家甚至乎话，如果出现咧唔止系第三代嘅，即系出现咗第三代感染嘅话，可能又要去再收紧一啲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当然就包括到食肆嗰度嗰个每一台嘅人数上限啊，或者营业时间。啊！呢啲，你哋而家业界有冇都可能做定几手准备咧？ 咁啊，呢个问题我就即系大家喺度讲一样嘢先啦。我哋衷心希望啫，希望啊，即系冇第五波嘅发生啦。咁啊，大家社会上都好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不幸发生咧，政府要收紧咧，我哋都冇法子啊，一定要遵从政府嘅指令，亦都要系做翻即系以前嘅措施啦。咁但系咧。亦都希望政府喺收緊之中咧，平衡翻個經濟咯。 嗯， 啊，一樣嘢我哋嗱，我哋但係而家我哋食肆咧，已經係做足曬我哋所有嘅防疫措施噶啦。即係正話學我所講啊，換氣六次啦，1.5米啦，落隔板啦，咁啊檢查安心出行啦，同埋如果有啲類食肆嗰啲，亦都 check 翻人嗰啲，如果超過。六位以上嘅，我哋睇埋佢嘅針紙啦，都已經。 呢、這個都想問一下，我睇針紙呢、這個嗱，而家咧就係即係最主要 D 類食肆先至有機會要睇針紙嘅啫。咁但係如果真係會做疫苗氣泡嘅話，無論係農曆前定後都好啦。其實你哋會唔會都需要即係再加人手，可能要去幫手去睇個針紙個狀況係點樣？你哋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 有，我哋非常關注呢個問題添啊！因为睇针纸嗰样嘢咧，系涉及好大嘅人手嘅。嗱、啊，你知道啦，每一个人入嚟，佢攞个手机俾你，就系啲咗安心出行之后咧，如果佢又有上载个 app 咧，去到佢自己嘅手机嗰度咧，佢又会有一个 DR code 嘅。咁我哋咧又要攞翻一个 類似即係手機啊或者嗰啲 iPad 啊嗰啲咁樣咧，嚟嚟依個掃描翻嚟嗰個 DNA 局咧，證明佢即係有打針啊，同埋即係我哋有檢查過佢咁樣嘅。 嗯。 咁咧依一樣嘢咧，琴日我哋都極力咧，即係反映咗俾當局聽啦，俾食衞局聽啊，因為依個咧就好犯人手嘅。因為而家咁你即係而家都你哋D類都做緊，但係D類之中嘅食肆咧，我哋有分C類噶嘛。C 類六位以下咧，我哋係唔使睇佢真字噶嘛。變咗入嚟嘅咧，喂我哋話個資客部嗰度啊，你六位嘅六位留下嘅，可以即刻入去啦，掃完咗個安心出行就。咁但係如果你係六位以上咧，我哋先至再睇佢真字咧，就係變咗咧係少咗好多工作量，因為你唔係話台台都六位以上啊，十二位啊咁樣啊嘛，咁變咗咧，但係今次咧，我哋亦都係同當局咧反映咗出嚟，即係我哋有呢個顧慮。但係當局咧都好順情我哋嘅意思，佢哋都話可能咧就叫呢個創科局嗰度咧，即係諗一個好似健康碼咁樣嘅，即係你一嘟你有打針嘅咧，安心出行嗰度做，就或者就係綠面或者紅面咁樣咧。綠面就打咗針，紅面就冇打針，咁我哋咧就好容易分辨到嗰、那個食客有冇打針啦，咁樣。 嗯，其實咧，除咗係真係有冇打針嗰啲之外咧，仲有一啲咧就是、可能佢係豁免人士嚟嘅，但係要攞醫生紙嘅嗰啲。其實而家有冇都同即係有機會啦？而家講到話可能會有兩類人豁免啦，包括就係可能年紀太細冇得打針嘅，或者咧就係、是、會有醫生證明有醫生紙嘅。咁而家就見到話其實都仲喺度傾緊，即係實際嘅操作嘅細節係點樣？即係譬如攞住醫生紙嘅話，到時係點樣去俾你哋睇咧？咁你哋又有冇同可能尋日開會嘅時候都講到咁仔細啦？ 有呢樣嘢，政府咧亦都係會跟隨翻嘅，因為而家十二歲以下打先嘅唔使打針，十二歲以上咧可以接種噶啦。咁變咗佢定嗰個目標咧，都係喺十二歲以下豁免嘅，即係因為佢想打針都冇得打啊嘛。咁佢爸爸媽媽帶住佢兩個細路嚟飲茶食飯，或者一家人，哇細路仔唔入得去，咁冇打針。因为佢唔系唔想打，政府唔俾佢打，即系暂时政府未放宽十二岁以下。咁呢一类人士咧，有家长陪同之下咧，成年人陪同之下系可以豁免嘅。政府呢个系百分百即系应承嘅。咁、你话年纪大嗰啲咧，就系即系六十五岁以上咧，而家例如佢入去食肆啊，啲安心出行咧，冇一啲咧系可以填纸仔嘅。但系呢一类人士咧，政府咧嗰、那个意向咧都系冇豁免嘅。是除了有醫生紙證明他不打得呢，那類人士呢才有豁免。即是變成是得這一兩類人士呢，政府呢就是考慮他呢是會有豁免的。 嗯哼，最后咧都想问埋啊，如果即系可能前线都做足，但系都系有啲未打针嘅市民入到去食肆入边嘅话，咁、那个责任而家会摆边个度咧？会唔会系食肆要孭翻咧？ 但系责任嗰方面咧，我哋咧就系琴日都有倾过，但系政府咧个原意都系咧，我哋食肆都系要有责任嘅，话即系始终即系好似而家例如安心出行咁样，佢冇做到嘅，就但两家都有个责任。最主要咧，嗰個客佢冇我哋漏咗俾佢入咗去咧，佢自己真係冇打針嘅咧，佢本身都係有個責任，係要罰呢、這個即係政府嗰個 599F 啊嗰樣咧，都係要罰佢5000蚊嘅。咁我哋食肆咧係即時，如果我哋查到即係冇漏咗佢咧，俾佢入咗去咧，我哋亦都有個責任，係會可能會咧，即係而家政府都喺度諗緊，我哋啊。即係歸翻以前 A 類啦，唔准你做夜晚啦。日頭咧由朝頭早六點半至到晏夜晚六點咧，都係只准兩個人，六點後只准做外賣。咁樣所以咧，我哋食肆咧都係要好謹慎、好小心嚟做一樣嘢。好似而家我點就安心出行啫嘛，我哋任何一間食肆都已經好小心、好謹慎嘅啦，呢個罰則。 嗯，明白，多谢晒梁振华今日嘅分享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啱啱同梁振华倾过咧，佢就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嚟噶。我哋又转一转另一个角度去睇啊，不如又关心一下喺翻学方面嗰个状况系点样啦。我哋电话旁边而家请嚟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啊，早晨，张勇邦。 早晨。 早晨啊！嗱，之前咧就見到有啲媒體引述消息嗰陣時咧，就話到就教育局咧就特登向學界就諮詢咗關注即係呢個嘅喺停課方面嘅啲安排嘅。不過教育局都好快咧就出翻即係聲明，就話係純屬謠言嚟嘅，即係現行咧有關嘅面授課堂安排咧都仲係會繼續嘅，不過都會留意住疫情嘅發展咁樣。其實咧當初喺度講緊話即係教育局係有諮詢學界嘅時候，你哋有冇被諮詢呢？ 我諗個消息傳出嚟，應該係星期日下晝開始咧，都有啲傳媒朋友問過我。咁我諗都同教育局嗰個説法，我諗都幾一致。我諗都係傳言嚟嘅啫。因為照據我了解，就係我同三個會，譬如津貼小學議會、資助小學校長會同埋官立小學校長協會咧，都係冇被教育局嘅同事咧係查詢或者係問意見嘅。咁所以應該照計，如果小學我哋呢幾個會都涵蓋曬所有嘅學生咁滯，90%嘅啦。咁應該我諗係一啲傳聞嚟嘅啫。 不過咧，通常都係啦，特別關心小學生嗰個狀況噶嘛。即係會唔會可能都係喺小學上面，大家可能因應住疫情發展，而家學校之間咧，你嘅交流會唔會都特別謹慎，點樣處理啊？ 其實我諗學校方面咧，即係根據過去嗰兩年嘅經驗咧，其實大家都會有兩手準備嘅，但係總不能話今日講就聽日做啊！即係我諗即係唔係緊急到好似海嘯發生咁緊急啊！咁疫情總有一個趨勢噶嘛，我仍然相信專家嗰個預告或者係即係局方啊、政府嗰啲嘅有經驗嘅行政安排去預告俾學校聽。因為咧影響學校就係上課模式嘅，即係我哋要兩手準備，究竟係如果要停課嘅時候，我哋用呢個網上嘅教學點樣去同家長同學生嘅溝通係嘛？咁呢個係要有一個都有一個轉接嘅。雖然我哋有經驗，但係唔可以話今日講，聽日就即刻做，因為譬如好今日我俾咗交代咗啲功課俾小朋友嘅時候咧，咁聽日我哋要點執行咧？係咪都總要有一個交接位嘅？即係如果個事件唔係去到咁緊急嘅時候，咁另外就係我哋擔心就係即係家長個照顧小朋友嘅方面啦，呢個反而影響更加緊要，係嘛？即係小朋友細個啊嘛，佢唔能夠獨留在家嘅，咁佢喺屋企嘅學習咧都要有，就算父母要安排個照顧係嘛，即係就算佢留唔到喺屋企，佢都要揾其他成年人留喺屋企去睇住佢噶嘛。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反而係經過過去嗰啲時間裏面嘅經驗，就係、是、家長嗰、那個即係嘅照顧嘅安排咧，仲比學校咧就嚟得更加即係需要照顧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嗰、那個機制上啦，即係我諗即係今次好彩係傳聞啫，咁就嚟緊即係正話。都有講過話第五波幾時爆發呢？咁其實咁多嘅專家，我哋都希望嗰、那個預警嗰個機制係咪都應該要確立一下呢？即係譬如個究竟個疫情擴散嗰個波及嘅程度，或者係染疫嘅人數，或者速度係點樣？咁究竟點樣去釐定嗰個爆發嗰個定義呢？即係一爆發，我哋梗係學校絕對要配合嘅，因為學校咁多小朋友係嘛，咁所以我希望咧，譬如幾時係要去到停課、停市、停工，或者係在家工作咧，咁大家在家學習定在家工作，咁我諗小學生已經係打唔到針啊，係嘛？即係點樣去安排佢哋去個學習咧？我諗係廣大嘅家長關注點啊，因為我哋有走極都有三十幾萬嘅學生喺度噶嘛，咁小學生嚟計，咁所以我哋需要照顧到整個講緊三十幾個學生，30幾萬嘅學生就係30幾萬個家庭噶啦嘛，咁所以希望咧就要照顧到當爆發嘅時候，我哋點去處理，點去預告嗰、那個學校嘅配合、家長嘅配合咯。 嗯哼，有冇話可能幾多日嘅準備時間，你覺得會充足啲啊？ 其實咧，那個時間就都要視乎正話所講啦。究竟嗰個疫情嘅危機去到幾高啦？即係如果你話譬如舉例，而家咁嘅狀況，究竟我哋有冇需要要預早？譬如我哋都喺度傾緊，喂，需唔需要預早放呢、這個農曆假？咁嗱，呢個係可以一個即係心理嘅準備或者係實際嘅準備噶嘛。如果唔使啦，咁我哋個疫情去到邊度，我哋都要預告係嗰、那個時間，譬如 我自己相信，如果是急的，咁起碼都有三天啦，係嘛？咁如果你話係真係唔係話太急嘅，我即係以往嘅經驗，如果係來勢洶洶啦，但係我要準好啲準備，會唔會即係五日或一個星期前咧？咁樣即係所有嘢讓家長，無論係請假好或者學校嗰啲嘅調配啊安排嗰個教學嘅準備都係。会恰当啲咯 吓。嗯，之前咧都有啲专家就建议话去做疫苗护照嗰阵时咧，就可能即系冇打针嘅话就唔能够翻工翻学啦咁。咁其实喺小学生咧有少少尴尬，即系虽然咧就话三岁以上都已经可以接种科兴疫苗啦，不过咧之前政府就都话优先安排12岁至17岁嘅青少年接种嘅。咁但系再细个啲嗰啲即系得幼小嗰啲咧，就可能未涵盖到。你都会唔会想政府喺呢方面有冇啲乜嘢要做咧？剩翻20秒、30秒到。 因为咧，我谂就系正如所讲咧，如果打唔到针嘅时候咧，就唯一一个方法只能够停课啫，系嘛？如果系爆发起上嚟，咁所以希望咧喺个预告嘅机制里边做好啲，譬如黄色警报、红色警报、黑色警报，即系天气都有啦。咁究竟系去到边个阶段，我哋就知道预告咗，我哋将会系要停课嘅时候咧，我哋希望可以两手准备咯。 好啊，唔该晒张勇邦校长，同你倾到呢度啦。张勇邦咧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名誉主席嚟噶，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被政府列为受限区域的大围碧田街18号恒丰花园第二座，早上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1点，大约66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220户，当中大约20户在过程中冇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者隔离的住户。另外，政府亦發出強制檢測公告，任何人在上月24日至尋日期間，曾經身處大廈內超過2小時的人士，需要在聽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建議將接種輝瑞新冠加強劑的年齡限制降至12歲。局方亦建議所有12歲及以上有資格接種輝瑞加強劑的人，最早可以在打完上一針後5個月，而不是6個月後打加強針。報導指，當局為了應對 Omicron 變種病毒引發的疫情，因此擴大接種新冠加強劑的計劃。食品及藥物管理局主管疫苗事務的專家解釋，加強劑可能有助人體在面對 Delta 和 Omicron 變種病毒時提供更好的保護，特別是因為 Omicron 對疫苗觸發的免疫反應稍微更具抵抗力。局方早前已經建議任何16歲及以上人士可以打加強針，最新決定是納入12至15歲人士。美國疾控中心需要就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最新建議作出最後審批，外界預計將在本週稍後決定。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說，美國和法國、英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已經意識到在伊朗核問題的全面協議的談判中必須採取更務實態度，放棄最高叫價，亦意識到不能提出超越伊朗核協議範圍的要求。發言人又說，各方明確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推進的談判機制，既有雙邊會談亦有多邊會談，伊朗和美國以間接方式通過書面文本交換意見，避免產生誤解。伊朗核協議相關方去年4月開始在維也納舉行會談，討論美伊兩國恢復履行協議的問題。第八輪談判在上月27日在維也納啟動。伊朗表示，在本輪談判中將重點放在已形成的共同文本上。日本气象厅表示，小笠原群岛附近海域清晨发生6.3级地震，目前未有伤亡或损毁报告。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2022年1月4日，新增29宗确诊，望月楼群组增至5人确诊，另再多一人初步确诊。指定时间曾身处23个指明地方人士要接受强制检测。新一届立法会90名议员宣誓有效，下周将选出新任主席。中俄美英法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与避免军备竞赛声明。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8:39，你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我系张凤平。嗱，呢一节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关心住咧疫情嘅发展嘅。咁大家有冇都留意紧最近疫情，或者你有冇啲咩担心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噶。咁至于头先，譬如讲到啦，就话疫苗个气泡啦，即系譬如入去食肆之前咧，要打一针呢一个安排咧，喺个究竟农历年前定后，大家有冇你哋嘅谂法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噶。不过呢，今日我哋都会同大家从啲比较技术啲嘅层面同大家去分析一下，究竟呢今次望月楼群组入面有机会系啲咩状况可能系引致到今次嘅传播嘅呢？我哋喺电话旁边呢，而家有食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袁柏良喺度。早晨袁柏良。 早晨，张慧明你好。 早晨，早晨。咁啊，其实咧，即系先要同你去一齐睇睇，究竟咧嗰个望月楼嘅群组入边啊，因为佢已经有5个人确诊啦，咁传播方法其实好多唔同嘅讲法嘅。咁其中一个研究方向咧，就讲到话，即系佢哋个空气入边有啲唔流通嘅死位。咁呢个咧就要特别系问一问啦。其实餐厅通风合唔合格，我哋平时系点样去睇嘅咧？同埋你估啊，今次望月楼嗰个传播咧，系咪都真系同呢一个通风系好大关系咧？ 其实呢我自己冇去睇过啦，因为呢个前线工作呢系厨房去睇啦。咁我哋会等緊厨房俾我哋嘅资料，大家商讨下睇下情况系点样啦。我小组当然都相当关心呢件事。咁至于你话嗰个传播途径呢，其实而家大体上有几个方向啦。第一就系话嗰个短暂嘅传播啦，譬如喺后面新经过啊，或者系咪环境上有污染啊，呢、這个我相信系呢个厨房喺度采集緊呢個環境樣本。咁第二個亦都有說法，就係話嗰啲換氣量嘅問題有死位啊。咁我哋睇到啲報道同埋得個資料呢，其實呢三位嘅喺在場嘅感染者，除咗嗰、那個空中服務員佢爹哋之外呢，坐得太近啦嗰、那個。咁另外三位呢，有一個呢都係坐喺角落，即係十米以外啦。咁另外有兩位呢坐喺廳房嘅。咁十米以外嗰個咧，嗰個角位咧，其實教授去睇過咧，就話佢嗰個地方咧就裝嗰個替補方案，因為我哋嘅場地咧就要求六次換氣量咧 under 呢個599F， 咁食肆咧喺132章底下咧係4.5幾嘅，咁所以要求佢提升個換氣量，咁佢嗰度咧就用替補方案嘅，用一個 UV 嘅，咁嗰度就睇到嘅安裝上面咧，可能係要睇一睇啦。譬如安装得跟唔跟嗰、那个生产商嘅指引啊咁样啦。咁同埋嗰个分封呢，亦都有处方睇过呢，嗰啲封先封呢分配喺不同嘅地方呢有啲唔均匀。咁变咗嗰个角位呢可能係有啲比较局促啦，咁稀释能力冇咁强。咁加上安装上面可能係有啲出入啦。咁呢个系一个呢个第三个，当系第三个感染者。至于里面四五嗰个呢，就是在厅房。咁厅房呢，昨天我睇到个信息就係话，其实佢里面换气量唔足够嘅。咁其实喺指引呢都要求，如果有独立嘅厅房呢，去独立去睇睇佢换气量够唔够。如果通常唔够呢，就好多而家大家去食肆呢，见到佢喺厅房里面都会加个空气清新机嘅。咁嗰啲用 HEPA 嘅。咁嗰啲比较稳妥一啲。咁我哋见到嗰两个唔够呢，我哋睇到呢就暫時上就指引都唔係話好大嘅問題，可能係一個執行上面喺個個場地嘅方面，譬如分封啊、安裝啊、擺嘅位置啦。 嗱，呢個咧，即係睇翻尋日啊，衞生防護中心佢哋嘅記者會入邊講到咧，就話機電工程處檢查過望月樓之後，就發現嗰度個通風都係叫做麻麻地啦。佢形容就係話咧，雖然成間食肆個空氣換氣量都係有每個鐘頭都有五次嘅，不過咧部分確診食客佢哋嘅位置咧，包括其中兩張台啦，同埋一間房仔入邊咧，換氣量得每個鐘頭兩次嘅啫。即係呢個可能就頭先係阿袁柏良講到啦，即係某一啲部分咧，可能分封嘅時候咧，就做得係未必咁理想啊，執行上面可能有一啲嘅落差喺度。不過咧，呢個都好即係我睇翻個指引入邊去計數嘅話咧，就咁樣講嘅。佢話如果你譬如頭先講緊啦，裝紫外線 C 技術咧 ，UVC 咧叫做，咁佢咧就如果擺天花板咧，就要2.4米以上先至得嘅。咁啊，亦都咧就係特別講到咧，又而家專家就話又唔可以太貼個天花板嘅喎咁。咁啊，佢又搞掂曬之後咧，其實理論上咧又有一個註冊嘅專門嘅承建商咧，佢應該要幫佢去簽有一個嘅證明書噶嘛。即係理論上佢喺整好嗰陣時就應該已經係有人幫佢哋睇過一次檢查過佢係符合個要求嘅喎。點解都會出現頭先講嗰啲狀況嘅咧，袁柏良？ 嗱，其實依、這個嗰啲通風承辦商都好多不同承辦商嘅，咁佢做起上嚟咧都可能係有啲出入嘅，咁呢個要調查下先知啦，到底係即係特別咩原因係咁樣啦。譬如安裝嘅位置咧係有要求啦，譬如指引寫得好清楚，佢一定有一個高度，即係希望就話我哋嘅眼睛睇唔到佢啦，因為嗰啲紫外光都會傷眼睛傷皮膚嘅，咁亦都唔可以個天花咧就。太矮嘅，變咗嚟講，佢一定要留個空間咧，係俾嗰啲UV 照射靠輻射咧去殺嗰啲病毒病菌嘅。即係我舉個簡單例子，譬如你將個電筒咧，將佢射上個天花，咁如果你個電筒越近嘅天花咧，你嘅光度係咪冇咧？所以一定要留一個空間喺度，即係個指引寫得好清楚嘅。如果佢裝個高度同嗰個太貼嘅天花咧，呢個係有啲問題的。咁、呢個可能都要跟進一下啦。咁、至於分封呢，就係、是、嗰、那個分封就分封比較複雜嘅，因為喺場地裏面呢，較呢、這個較大啲嘅嗰個細啲嘅，咁要平衡嘅，咁嗰度可能係有啲地方呢要執整一下啦。咁、機電處講呢，佢總風量係夠嘅，咁所以呢就係調校嗰個問題啦，係技術上在地嘅技術上嘅問題啦。咁、至於廳房呢，就真係要廳房，如果唔夠呢就真係要獨立加一啲空氣清新機。 但會唔會出現有個狀況係，譬如可能佢整體嘅上整體嘅時候，佢係符合個要求嘅。不過咧，可能係檢查完咗，佢自己再分一啲廳房，即係可能加個屏風啊，咁令到個通風系統或者佢嗰個換氣個量唔同咗，有冇呢啲情況可能發生㗎？ 有㗎，如果你譬如加咗屏風啊，會對嗰個風嘅流動咧就冇咁好咯。因為我最主要就係嗰個消稀釋度。六次換氣量咧，個效能咧就係即係大約係95% 啦，嗰個相對嗰個風險指數，咁就提升咗嘅嚇。咁、當然我哋唔會去到12啦，12次係99% 風險指數，即係冇即係會即係冇咁風險大啦。咁、但係如果要做到咁高咧，就嗰個都要付出代價啦嚇，同埋亦都裝唔裝到。所以當時小組啊，同埋呢個政府嘅專家咧，係定咗喺6啦嚇，由4.7去到6。咁、希望大家可以接受，亦都相对平衡底下减低个食肆风险、但我哋唔可以话百分百嘅，因为嗰啲食肆唔系改装到好似隔离病房咁样啦。 咁、但系如果譬如头先我咁讲嘅情况咧，佢可能系自己执整搬动过之后，令到嗰个嘅通风系有偏差，或者佢维护嘅时候做得唔好嘅，呢啲有冇人要再去后来负责嘅咧？咁 嗱，呢个我哋都即系要靠一啲巡查咯。但系你知万百嘅食肆都系。即相當即巨大嘅數字啦，要去睇，咁都要自律啦。我相信就係即啲食肆咧，就係嗱，你而家咁樣情形底下，如果你發覺有事發生咧，都會影響咗食肆，影響成個社會啦，影響人士。希望大家作一個自律啦，同埋加上咧，好多食肆咧係有中場休息嘅，中場休息變咗嚟講咧，佢可能有啲地方閂咗、熄咗啦。譬如我自己去啲食肆，我都好留意啊，譬如廳房咧，佢可能係。即係開咗之後晚市咧，就有啲地方咧唔開翻嘅，俾嗰啲嗰啲所謂嘅 Happy Union 咧。咁我亦都即係呼籲一下啲同業咧，即係大家都同心去抗疫咧。咁就留心多啲， 嗰、那個系統啊、系統嘅運作啊，或者替代方案嗰、那個開關啊，希望大家留意啊。咁亦都唔好任意改動嗰、那個嗰裏邊嗰個嗰啲位置啦、啊、 嗯哼，仲有冇其他建議都可以俾啲食肆東主自己檢查一下清楚啲先？ 嗱、啊，即係如果大家如果大家有啲懷疑啊，譬如有啲焗促咧。譬如你食肆，咁你自己去巡自己人去望一望啦。咁如果都有地方局促咧，就可能請佢嘅通風承辦商嚟睇一睇，係咪分風分得唔理想啊？咁樣。 嗯哼。咁譬如你覺得啦，食肆換氣量規定小組咧，其實有冇需要咧？根據今次之後咧個經驗啊，有冇需要再檢視一下啲指引啊，或者使唔使去更改一下個巡查嘅要求啊？呢啲嘢你覺得有冇乜嘢可以做到咧？ 其實我哋要等緊處方咧，我哋都關心處方一路都有溝通嘅。咁、如果有啲資料翻咗嚟咧，我哋會盡快開個會去睇一睇啦。咁暫時睇到都係一個幾個技術喺安裝啊或者分封嘅層面啊，指引上面需唔需要加強咧？我哋都要大家傾一傾啦。咁暫時我睇唔到係指引佢哋係有一啲大嘅問題喺度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唔可以低估啲 Omicron 呢個傳播啦，因為佢傳播力係非常之強嘅。咁所以你先前有個被訪者都講，其實我都希望大家真係去打針咯嚇，呢、這個先係最主要啦嚇。咁、呢個係譬如話東風食肆東風係希望減低個環境上面大家受感染嗰個機會咯嚇、但係就唔係真係百分百，我只咁講。有辦法咧，就希望大家打針咧，就對自己保障多啲啦嚇。 除了等處方可能就再有啲乜嘢大家可以開會交流之外咧，其實你哋會唔會都心入邊可能小組都有一啲嘅建議，諗住一開會嘅時候都可以提出嚟，等大家可以去傾到啊，咁啊最好噶啦咁。 其實咧，可能係你就話提到一個幾好嘅，我哋都會其實有抽樣查嘅，我哋希望可能睇下可唔可以人手上面加強下巡查啦嚇，因為唔係話即做做，都要人手在都需要。咁我哋同處方傾傾啦，同埋係咪集中？去睇一啲有裝咗一啲 UV 嘅地方去睇睇啦，咁呢個都係我哋會有一個方向去傾嘅。 好啊，多謝曬你，袁柏良，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袁柏良咧就係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嚟噶。咁頭先聽完袁柏良嘅分析之後咧，聽眾朋友有冇你哋自己嘅諗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我哋咧而家又換一換啊，去一齊關心一下咧喺病毒嘅追蹤方面嗰個工作係點樣？喺電話旁邊有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恆喺度嘅。早晨，蕭傑恆。 早晨。 早晨啊，先问问啦，其实而家你哋有冇话去了解一下或者估计下，可能望月楼嗰度咧，嗰、那个群组嘅传播嘅途径，可能有啲乜嘢嘅可能性咧？ 其实琴日卫生防护中心都讲咗噶啦，即系一般嘅病毒传播咧，即系尤其是一个即系密闭式嘅房间咧，好多时候可能有机会有啲嘅即系短途嘅空气传播啦。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即系最主要嘅原因啦。其次就系一啲接触性啦，即系去接触性咗一啲即系大家可能。都掂到嘅物品，例如可能係茶壺啊、台啊嗰啲，咁都係其中一個傳播嘅途徑嚟嘅。 你平時做好多呢啲病毒嘅追蹤咧，即係其實而家我哋就見到仲有六個食客仲未揾到噶嘛。即係如果呢六個食客佢未檢測到，有機會可能引發啲最壞嘅情況係點樣啊？ 有機會就可能嚟緊呢一兩日就有機會會出現咗一啲，譬如可能一啲本地嘅即係不明源頭確診。因為你唔知道邊一個食客係曾經去過望月樓，佢可能已經傳咗俾第二個啦，佢自己可能係一個無症狀嘅感染者，但同一時間佢都傳播咗其他人嘅時間咧，就有機會令到其他即係可能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傳播，咁啊屬於嗰陣時冇辦法追蹤到係同望月樓有關咧，就變成一啲嘅本地嘅即係。冇源头嘅感染，咁呢个情况就会即系最令人担心嘅情况啦。 嗯哼，但系就算出现呢个状况嘅话，其实而家我哋有嘅技术入边咧，出现呢啲不明源头嘅个案，其实追唔追踪得翻嘅咧，可唔可以揾到个传播链喺边度噶？ 其实可以嘅，因为而家其实卫生防护中心又好啦，我哋理工大学都好啦，基本上其实将所有嘅即系输入个案啦，即系有所有嘅确诊个案啦，咁样讲就系全部都会做基因排序嘅。咁即係話，如果市區有一個個案係出現咗嘅時間，我哋做完基因排序做個對比咧，其實就好快就會揾得出佢同邊個輸入個案或者同邊啲其他個案相關嘅。 嗯哼，如果我哋以而家呢個狀況睇咧，其實我諗聽眾朋友可能都會關心噶。咁我幾時先至叫做係第五波爆發啊？我要特別留心啊！咁點樣定義好嘅咧？ 嗱，其實所謂一波爆發，即係其實一個浪嚟嘅。咁其實就而家就未去到一個浪咧，基本上其實即係而家都未出現一個社區嘅叫做無源頭嘅感染啦。當你開始有無源頭感染嘅時間咧，大家就開始要即係再進入另一個階段，就係、是、真係去到臨界點啦，因為再即係出現嘅情況嘅時候咧，有可能出現咗兩單或者三單嘅即係不明源頭嘅時間，咁就開始有機會出現一個浪潮嘅出現。 嗯哼，而家咧見到就望月樓啲個案啦，其實好多都係打曬兩針，跟住咧都係確診啦。咁係咪可以即係睇到譬如Omicron 嗰個嘅傳播嘅威力係喺邊度？即係呢個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多少少？究竟你哋嘅研究入邊見到 Omicron 可能佢嗰個傳播嘅特色係點樣啊？ 嗱 ，Omicron 咧，其實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佢個繁殖嘅速度咧，其實係比 Delta 更加快嘅。可能你都會留意到咧，其實潛伏期咧 ，Omicron 其實中位數咧就係三日嘅。嗱，以前 Delta 咧就係即係四至五日嘅。咁有咩導致到 Omicron 佢嗰個潛伏期係更加短咧？就係因為佢繁殖速度快啦。之前都有即係香港大學都有邊有個研究，就係話佢喺個呼吸道嗰度咧，咁其實佢個繁殖速度係快過 Delta 嘅七十倍嘅。咁佢快嘅話，即係話其實平時以往嘅即係其他嘅變異病毒株，佢可能需要五日先至達到一個量咧，去導致有個人有症狀。而家 Omicron 咧，其實係需要三日就已經去到呢個量啦。咁其實個即係個速度快咗好多啦。咁引申到咧喺個即係譬如我哋檢測嘅時間，有啲咩要注意咧？就係其實唔係淨係有症狀先至具傳染性噶嘛。好多時候個病毒量高到一定嘅數目咧，其實已經具傳染性。而嗰個時間嗰個人仲係無症狀嘅，或者即係未出現症狀嘅。咁呢個情況係最高危嘅情況，因為佢都唔知道自己唔舒服，而佢就已經可以傳播俾其他人啦。咁所以咧，譬如話喺我哋去即係捉咗嗰啲咁嘅接觸者去入去竹篙灣嘅時間，或者你懷疑佢有即係機場入嚟一啲嘅即係一個即係個檢疫措施咧，其實以過往其實就即係可能隔兩三日先會檢查一次，而家可能真係要密啲咧，就頭嗰一個禮拜咧，你每日都要去檢查，因為佢繁殖量太快啦。所以你就慎防佢未有症状之前已经个病毒量好高，可以传俾其他人。呢、這个特别喺个防疫酒店嗰度要做得更加好咯。 嗯，即系可能要加翻密啲嗰个嘅检测嘅次数先至得啦。呢个咁亦都有啲人就调翻转咁样问嘅。咁如果你话佢个潜伏期系短咗嘅话，咁过往我哋好长嘅嗰个检疫嘅期咧，又调翻转系咪可以缩短去睇咧吓？ 其实我因为尤其是而家开始即系嗰个輸入個案越嚟越多啦，其實我同意係將嗰個期係減短，即係由21日減到14日嘅，因為大部分嘅個案其實喺7日咧都已經病發或者已經偵測得到噶啦。反而你喺個防疫酒店度逗留得太耐咧，就擔心有一個可能喺酒店內即係感染嘅一個風險。尤其是我而家比較擔心嘅咧，即係除咗望月樓嘅情況，就係喺即係菲律賓即係到港嘅即係外籍家庭傭工嗰邊嘅情況，佢確診嘅嗰個比率係非常之高。咁你睇翻過往，睇翻當其時 Delta 嗰個疫情咧，一開始其實都係喺即係印度先啦，跟住就喺歐美地方爆得好緊要，然之後就去翻去一啲東南亞國家，即係譬如話係即係菲律賓啊、印尼啊，咁亦都導致嗰陣時咧，四月啊、五月上年四月五月嗰啲時間啊，有好多其實係即係外佣，即係牽涉到外佣隔離完之後確診嘅情況嘅。咁我就擔心咧，如果再係咁多即係嘅菲律賓嗰個外佣個案咁高出嚟嘅時間咧，遲啲因為防疫酒店佢都唔係一個醫院嚟嘅，佢都有機會會有一個即係防疫酒店內嘅傳播，然之後可能係差唔多佢出關嘅時間咧先至確診。咁就入到社區咧，先至有出現嘅症狀，咁樣嘅情況就唔係咁理想。 嗯哼，咁頭先我哋咪講到咧話Omicron 咧個潛伏期都係短啲嘅。咁如果譬如係咁短嘅時間嘅話，又繁殖又速度咁快咧，對於我哋喺做基因排序啊，要去追蹤嗰陣時，即係有冇話係難咗，定係反而容易咗，定係點樣嘅咧？那個分別喺邊度噶？ 但係如果佢個病毒即係佢個潛伏期短咗啦，即係或者繁殖量多咗啦，其實對基因排序冇影響嘅，因為佢確診嘅時間，我哋都係攞去確診當其時個病毒去做一個即係排序嘅啫。咁個病毒量當其時其實都即係足夠噶啦。調翻轉我哋個即係挑戰就係我哋要做得更加快啦。過往其實你見到無論係衞生防護中心又好，或者其他地方好，都可能三至四日，但係而家你見到咧，其實 CHP 嗰邊佢都做得好快，即係佢第二日已經有一個即係全基因組測序嗰個結果。咁所以嚟講， 越嚟越快嘅即係基因排序咧，對個病毒追蹤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幫助。 嗯哼，又問翻多少少咧，即係其實除咗病毒追蹤之外咧，嚟緊都即係而家講緊話有疫苗氣泡啦，咁可能要打一針先至可以去到啲表列處所啦。咁其實你哋覺得，譬如喺嗰個防疫上面咧，打一針其實夠唔夠嘅咧，或者咁樣去做，你哋對呢樣有啲乜嘢意見咧？ 咁其實而家打一針咧，其實都基本上係都開始即係打完針嘅即係三至四日咧，都開始出現個抗體嗰樣嘢噶啦。咁係對個病人嚟講都有一定嘅保護性嘅。咁亦都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措施啦，去鼓勵人哋，尤其是喺未爆發第五波之前咧，即係有呢個準備措施啦。因為如果唔係去到第五波爆發嘅時間，如果太多人冇打針嘅時間咧，即係香港真係會有好多人即係會確診，甚至乎唔單止確診，如果未因為未打針嘅，有機會會出現重症。我都唔希望重症嘅比即係個比率太高。 嗯，我記得咧，好耐之前咧，其實就留意到你哋係一路做緊一個病毒基因嘅地理系統資訊系統嘅。咁而家呢一個其實係咪都仲繼續做緊嘅咧？因為我記得你話係唔將佢咧就擺將佢哋行蹤啊，就擺落去個好似地圖咁樣，大家可以揾得到噶嘛。即係而家嚟到 Omicron 呢一個時間，又可能有機會又要用翻喎，係咪啊？ 而家其實一直都我哋即係每個禮拜，即係當我哋做完個基因排序，我哋都會將呢個又擺落去我哋呢個系統入邊嘅。咁一度都做緊一個追蹤嘅工作嘅。咁同埋而家就即係再每一個個案，我哋都會基因排序啦，就令到嗰、那個即係嗰個數據庫就更加即係完善咯。 嗯，咁但係市民可以點樣可以即係揾得到咧？ 其實我哋有個網址嘅，咁即係其實就會經過即係我哋遲啲會同衞生防護中心嗰邊講啦，即係點樣可以將呢個網址去即係俾翻公眾去睇到啦，即係嗰個病毒嗰個地圖係點樣？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蕭傑恆。咁啊，頭先蕭傑恆咧就係同我哋講過，即係鑑於咧睇到 Omicron 咧個潛伏期係相對較短啦，咁所以佢都特別就係提議啦，就要將個檢測咧就可能做得密少少啦，檢疫期咧反而調翻轉又可以減短啲喎。翻嚟再傾啦。 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明報報導。Omicron 變種病毒疫情持續擴大，有一成望月樓及相關群組昨日多一名66歲女食客初步陽性，這名女子和8名親友上個月27號在望月樓的獨立房間五線，在望月樓第四張桌有食客中招，同同場最先確診44歲國泰南機艙服務員座位相距大約20至30米，他潛伏期之內曾經到過多間食肆，207名食客和患者同時斷用線。事隔一個星期，衛生防護中心昨日下午就說仍然無法追蹤兩台合共6名的食客，為了斷絕可能出現的社區傳播鏈，再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求他們今日做檢測，完成後通報中心，並且會嚴厲跟進未有遵從公告的人士，包括是法定額罰款以及檢控。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 Omicron 變種病毒令社區風險大增，政府計劃在農曆新年之前擴大疫苗氣泡，但是新措施公布之後隨即引起不同業界反響，其中飲食業就擔心會影響農曆新年市道，預料生意額將會因此至少下跌2至3成。當局據了解已經改變初衷，初步定於農曆新年之後才正式擴大疫苗氣泡，以便業界提早做好準備，並且可以預留一個月時間等從未接種疫苗的市民趕去接種第一針疫苗。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港府上個月28號起取消貨機機組人員抵港後豁免檢疫的安排，但是之前一日抵港的28歲空姐已經在豁免檢疫之下傳染同住在北角藍天大廈的35歲男子。這名男子昨日初步確診，潛伏期行蹤遍布紅磡、銅鑼灣、尖沙咀、炮台山等等。另外昨日再多一名國泰機師確診，懷疑感染變種病毒 Omicron。 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不少市民蝸居狹窄劏房，但承受高昂租金。討論多時的劏房租務管制2021年業主與租客修訂條例將會在今個月22號起生效，但條例仍然未包括起始租金。有團體批評政府遲遲未肯設立起始租金，令到市民保障不足。同時透露有劏房戶在空窗期慘租加 20% 租金，希望市民能夠獲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以擁有更多保障。 《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新一期綠置居揀樓程序步入尾聲，繼焦點啟鑽苑上個月售罄之後，今期重售的柴灣蝶翠苑12個單位，最後一個昨日亦都被認購，該屋苑終於是全數售出。根據統計，仲未獲邀出席揀樓的申請人只有大約20,000人。公屋聯會估計，餘下的156個租置單位很快都會被選購，相信只會剩餘數百伙位於青衣的青富苑單位，可以在新措施之下，被輪候公屋超過一年的人士選購。星島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第55屆公展會昨日閉幕，不少市民選擇在最後一日入場執平貨，亦都有參展商割價促銷。24日的展期吸引過100萬人次入場，並且在聖誕新年的傳統消費旺季和第三期電子消費券發放的帶動下，創下近港幣10億元的銷售總額。商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又一城望月樓群組昨日再多一個人初步確診，除了當前要找緊追蹤密切接觸者，更加是要進一步積密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防疫網。社評說，其中推行疫苗氣泡是重要一環，政府應該提升接種能力，令到市民更方便快捷接種，進一步提高接種率，為早日落實疫苗氣泡創造更好條件。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距離農曆新年還有不夠一個月，不少家庭開始訂酒樓食團年飯，但近日政府公布農曆新年之前擴大疫苗氣泡，要求最少打一針疫苗才可以進入食肆，市民紛紛要求取消已訂的酒席，對酒樓生意造成重大打擊。政論說，谷一針動全身，政府出招之前有沒有考慮食肆的困境？《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社評就說， Omicron 變種病毒株在社區出現，政府計劃農曆年之前收緊食肆和表列處所規管，市民必須要打過針才能夠進入，只是一個開始，當局稍後應該進一步將疫苗氣泡擴大至學校和老人日間中心。社評說，部分商戶擔心引入疫苗護照短期內會影響生意，不過面對著病毒威脅，必須大我先行。明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新當選的第七屆立法會全部90名議員宣誓，是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的寫照，亦都是一國兩制下香港特色民主強大活力的體現。社評說，在未來4年任期內，議員必須依法履職，擔當盡責，服務香港，貢獻國家，樹新風，展新貌，開新局，以實際工作績效取信於民。大公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三宗坏车啊，都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咁两宗坏车喺新界啦，一宗就喺九龙噶。咁先讲翻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慢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有坏车，而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咁另外一宗咧就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快线，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快线有坏车，咁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近博围。咁喺九龙嘅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清丽苑。咁反方向去荃湾咧都车多啊，龙尾排到明爱医院嘅。咁再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在清丽苑。反方向去荃湾都车多，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西边街。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落翻渣华道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就喺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御龙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80至8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1月19日至2022年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食鱼食菜我都要食最新鲜最好食嘅， 咁不如支持下本地鱼农产品啦。 吓，啲鱼同菜有冇菌噶？有冇寄生虫噶？有冇重金属噶？有冇营养噶？ 种种迷思都可以破解。 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etch 之 本地鱼农篇》，一连5集同你破解各种鱼农产品嘅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农自然护理处联合制作。 2022年1月4日，新增29宗确诊，望月楼群组增至5人确诊，另再多1人初步确诊。指定时间曾身处23个指明地方人士要接受强制检测。新一届立法会90名议员宣誓有效，下周将选出新任主席。中俄美英法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与避免军备竞赛声明。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3，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有凤平喺度啊。今朝咁，我哋咧头先一路都喺度讲紧啊 ，Omicron 啦呢一波嘅疫情嗰个状况系点样啦。咁我哋咧都听听大家听众嘅电话。如果你哋咧都对今次疫情有其他谂法意见嘅话，欢迎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陈女士喺度啊，早晨，陈女士。 早晨啊，张小姐。 早晨啊，点啊？你系最近系都受住 Omicron 影响定系点样？ 我是觉得今天听到第一位那个梁主席那个嘉宾的发言我就觉得有点问题的。 那 他就说他因为业界那个因为就来新年年尾啦，那可能都人吃团年饭啦或者是春节的饭咁啦，所以就要求话政府延期咁样嘅。咁同埋佢就话所有佢哋嘅业界呢都有晒共识㗎啦，咁全部都跟足晒政府嘅指示呀咁样嘅。咁即係以我自己去观察啦，我譬如我放晏晝食飯啦，咁或者夜晚食飯咁樣，或者去酒店又好啦，餐廳啊，或者普通普羅大眾去食嘅茶餐廳，咁嗰個 1.5 呢就唔係話咁多去跟循啦。咁就算我晏晝食飯咁樣，一張四人台呢佢可以中間擺啲嘢隔一隔，跟住4個人喺一張四人台，4個都唔識嘅。咁即係個隔離嗰方面都唔係咁好。咁就算係聽頭先介紹望月樓嗰個好多啲地方係有啲局啊，或者係有啲換風唔好嘅話，咁即係話根本係政府嗰個監管呢就不足，咁罰款亦都唔夠。咁你話因為梁主席就話佢哋已經跟足曬嘅，咁所以你哋應該要俾我哋做埋呢輪生意先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市民嘅話，好似政府佢又去監督又唔夠啦，罰款又唔夠啦。咁譬如普通入到去唔肯做安心出行嗰啲，個罰款係5000蚊。咁但係可唔可以俾政府有冇幾多個即係嗰個跳控咗咧？咁樣咁，因為以我哋就算我自己去食飯，目測見到以前初嗰陣時咧，就嗰啲職員都會同我哋講啊，你哋要安心出行咁。咁而家開始都鬆散咗啦。咁同埋就算你去填電子啊，佢亦都唔會理你嘅。 同埋之前買用啲手套咧，係執嘢嗰啲係要另外一啲人可能指示佢係只係負責執台嘅啫。咁而家已經冇曬呢啲人噶啦。咁所以我就話啊，點解梁博士話佢哋業界所有都跟從曬咧？咁樣咁同埋我就另外想講一樣就是、政府喺嗰、那個旅用啊，或者係機組人員嗰啲咧，亦都係把關就任得佢放佢入嚟。咁變咗我哋做普通市民嘅就要遵從政府嗰啲打針啊。戴口罩或者任何啲隔离啊，或者要四个人出街先可以四个人出街，即係可以没完没了咁样跟政府嗰啲政策呢都唔知要跟到几时囉。即係我觉得市民我哋做返责任去打针，咁业界啊或者你哋而家今次讲嘅飲食业，如果唔係就如果真係業界咁去遵守嘅，就唔會有望月樓今次呢個事件啦。即係好似發生咗啦，先至揾到好多問題出嚟。根本政府係有政策，但係下一層亦都有對策咯。 明白。 所以 好、啊、 所以我就覺得要相輔相成，快啲好搞翻個香港。 好啊，多謝曬陳女士你嘅意見啊。跟住仲有趙女士喺度啊。早晨，趙女士。 早晨，你好啊。 係、哎、啊，你有啲咩意見？ 你好。因為其實我就想講翻關於停課嗰個安排嘅，咁因為咧我自己本身就係雙職家長嚟嘅，咁我有個讀幼稚園嘅小朋友啦，M 班嘅小朋友咁樣，咁其實咧佢上年佢嗰個停課咧就係係一直停。即係好長時間就冇得即係冇翻學咁樣，咁所以其實今年我都好擔心，即係都想知道啊，教育局佢嗰個停課個安排係咪即係仲係一刀切話唔准翻學咧，定係即係全部改曬網課，定係會唔會有一啲可以協調嘅情況？即係可能好似我依啲係揾唔到人係幫手照顧個小朋友嘅家長，可以都送個小朋友翻學，由即係學校幫手去代為去照顧咧。咁樣，因為我知道，即係譬如因為我個女之前係讀育嬰兒嘅，即係社署嘅育嬰兒，咁佢之前上年係其實係可以係even 係即係疫情啦，咁其實佢都係可以送過去，咁由即係育嬰院啲老師有姑娘幫手提住，但係佢哋就冇上堂咁樣嘅，咁所以我就想知道啊，其實即係幼稚園係咪都可以有個咁嘅安排，定係點樣咧？因為其實對於即係我哋呢啲家長嚟講咧，即係要揾人去照顧係會。比較困難咯。 嗯哼，明白啊，陳女士、趙女士。咁其實即係你又想關心一下咧啲配套問題，但係譬如好似頭先啦，我哋訪問咗張勇邦校長咁樣啦，咁佢就話都希望咧到時當局咧就可以俾啲嘅時間去準備嘅，譬如可能短嘅三日、長嘅五日、七或者係一個禮拜咁樣。咁你覺得如果有幾日嘅時間俾你準備，夠唔夠咧咁？ 其實唔夠嘅，因為其實你停課係唔知停幾耐嘅嘛，係咪？即係你最少可能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咁，其實我好難係同公司一下子就請咁長時間嘅假咯。咁同埋就因為我自己本身即係我冇請工人嘅，咁我父母或者我先生方面嘅父母其實都八十幾、七十幾、八十歲咁。講得白啲，佢唔使我照顧，我都偷笑啦。咁我都唔會奢求佢過嚟幫我照顧個小朋友啦。即係我都驚佢過嚟嘅時候會唔會發生啲咩家居意外添。咁所以所以我即係啦，即係都所以想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即係。都可以幫到手咁樣咯。 好啊，明白曬趙女士，你希望有配套呢一個諗法啦。咁我哋先傾到呢度啊。因為跟住落嚟咧，電話旁邊咧都接通咗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亦都係營運咧觀塘曉光街接種中心嘅梁國玲喺度啊。早晨，梁國玲醫生。 早晨，大家好，身体健康 是真的很重要啊！身体健康咁啊，其实咧就而家见到咧就政府就话紧咧，希望想扩大呢个嘅疫苗气泡嘅，未打针就唔可以入餐厅咁样。咁我就留意到呢几日咧去打第一针嗰啲人数咧，比起之前就多咗好多。即系你哋去做接种中心嘅时候，系咪喺前线都好感受到呢一个人群嘅力量？ 這個叫 people power 嚇，菲律賓見到，我哋香港都見到。咁就係啊，呢幾日真係好多人嚟打針，咁呢個係我哋歡迎嘅開心問題嚟嘅。 但係譬如多咗人啦，即係而家會唔會有冇機會係應接不暇嘅咧？有冇啲情況嘅咧？ 其實如果你話我哋每日消化能力咧係應付得嚟嘅，尤其如果佢哋係有預約咧，我哋一定會幫佢打到。咁但都有朋友同我講咧，有時要輪候一陣，咁希望大家都互相忍讓啦。因為工作人員已經盡力去做，而即係喺合理時間裏面一定做得到嘅。咁就我哋亦都係應付得嚟嗰啲book咗嘅人嘅招呼嘅，放心。 嗯哼，即系有预约咧，而家都系得噶啦咁。咁因为但系其实咧，即系我谂啊，睇下诶听众咧，俾个概念大家，究竟多咗几多人咧？嗱，寻日咧记得阿陈肇始局长咧就话啊，一日咧有7000多人去打第一针咧，就佢都好高兴啦。咁但系其实见到寻日1月3日嘅时候咧，系加埋啊打第一针嘅科兴同埋第一针嘅伏必泰加埋个数字咧系17000多剂嘅。咁所以咧，其实即系譬如净系讲紧第一针打伏必泰咧，都有6700多人啦咁。咁我就知道你哋个中心咧就系主要打伏必泰啦。咁譬如你哋咁样计嘅话，喺寻日嚟讲，有冇统计过打咗几多针啊？其实， 嗱，寻日嘅实数打咗几多针？第一针咧就我冇咁、即系第一针咁计咧，我就冇准确嘅。我哋而家见到预约嘅第一针嘅人咧，就每日系约莫由六。600到900度啦，即系未嚟紧呢几日都系咁样，咁就第三针嘅人咧就过千嘅，咁所以系好踊跃，呢个系事实嚟嘅。 而家主要系咪嚟打针嗰啲都系个个都系预约咗啊？抑或是其实都系会再排个即日丑嘅咧？ 嗱，即日丑咧，我哋每个场咧，即系疫苗中心咧就有300嘅。其实就系一个早排因为少人。是预约呢我哋应付嘅时候冇困难。咁但係一人多预约咗呢即日丑呢係我哋限喺300呢其实我哋应付都有啲吃力嘅。咁我就会呼吁呢就个个都係做个预约然后跟返个时段去。咁自然就会有啲话长者难去上网啦。咁后生嗰啲个个都 book 过㗎啦。咁陪下啲老人家大家都有啲即係无论係两代定三代之间都帮下手啦。 其实咪曾经有一段时期咧，就系个即日丑净系俾某个岁数以上嘅长者嘅，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可能行翻呢一套就先至能够应对到而家突然之间急增嘅打针嘅人潮咧？ 我估咧即日丑就无论点样都唔会够用噶啦，就我反为就会建议，就算原本谂住可以用即日丑嘅街坊，都不如用个时间去预约咗先。咁会比较好少少。 你嗰个话即日丑点都唔会够用嗰个情况系点样呢？即系我见有啲报道话，其实都讲话几夸张啊。譬如净系以晓光街嘅接种中心寻日为例啦，咁系即系有几多人系要即系喺度排紧队等咧？有啲报道甚至乎讲话要等几个钟，系咪咁长啊？ 嗱，即日丑咧等几多个钟都唔系有用噶，因为我哋派晒300个咧就冇噶啦。 哦，但我又见有啲可以 摆耐啲就得噶。 我见有啲又可以随时加丑嘅，系咪咁？ 嗱，即系佢原意就加落即日丑度啦。但系如果我哋已经用完300个，就算等都系唔得噶嘛，冇用噶嘛。因为我哋连预约嗰啲我哋都应付唔嚟嘅话咧，我哋做唔到即系咁多呢啲弹性嘅。事实上政府系同各个疫苗中心咧系研究紧再加多啲嘅注射点嘅。即系喺每个中心里边，譬如而家我哋有10多个注射点啦，咁睇有冇可能去再加多啲啦。虽然好多限制嘅，咁呢个希望大家俾啲咁多时间，最少都几日俾我哋谂一谂。咁就算嗰啲医院嘅接种站咧，我哋都系谂紧点样增加注射点嘅。 而家增加注射点，头先你讲咧嗰个困难系喺边度嘅咧？同埋如果每加一个注射点嘅话，即系可能每一日加埋又可以打多几多针？有冇咁计噶？ 政府嘅计算处咧，就原本咧就希望我哋系3-4分钟咧打一个市民嘅针嘅。咁就每个注射点，你当佢我哋譬如晓光街咁计啦，我哋10多个注射点就做11个钟头。咁你咪由15到20针之间啦，每一点每个钟头。咁你乘11就即系200针上落，或者100-200针咁啦，就可以每点咧就加。咁多个数佢低啦，咁我哋都系即系要咁样逐步增加嗰个服务嘅能力嘅。咁政府亦都系我理解政府官员系谂紧好多新颖啲嘅方法嚟到去增加 各式各样的方式，等市民容易去得到的。 嗯哼，我又关心一下咧，帮啲听众问一下，即系如果啦，嗰一日我哋系网上面见到嗰个网上预约咧，因为我净系睇翻晓光街接种中心嚟讲咧，好多都已经系去到嚟紧呢几日啦，都系可能约满啊，或者系已经系得翻好少量嘅位置啦，咁样。咁如果我见到呢啲状况嘅话，其实系咪都唔鼓励大家过嚟排即日抽噶啦？定系要好早嚟排啊？ 我唔鼓励排即日抽。如果要排就真系要早排咁，就呢样嘢我觉得辛苦一啲长者。我会建议佢屋企人就陪佢帮佢手咧，就喺最快 book 到个时间照 book。譬如佢心仪系礼拜三佢 book 唔到，咁佢见得到下个礼拜三可以有位，请佢即刻 book 落去，同埋下个礼拜三翻嚟陪个长者去打针。 嗯，明白。 呢个系最即系。我哋唔系净系亲子噶嘛，我哋亲上一代嘅关系，我哋都互相帮手帮助。 好啊， 呢个最实际可行嘅方法。 理解，多谢晒梁国玲啊，我同你倾到呢度先啦。梁国玲咧，其实就有营运到观塘晓光街嘅接种中心，系话最近咧都真系几多人。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南传佛教嘅僧侣喺泰国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学习经典为主的学问比丘，另一派是从实修入手的修行比丘。泰国森林禅师阿姜查属于后者，出身农村的他传承森林僧的苦行生活，严守戒律，托钵行脚，日中一食。经过多年的流浪，阿姜查回到故乡，在一处荒僻的森林落脚，创设巴蓬寺，追随他弟子越来越多。 阿姜查的说法和学问比丘的引经据典不同，他善用早年的农村生活和独处森林的体验，通过大自然动植物的生态作比喻，让人了解外在自然的法则，足以令人们契入佛教的内观心法。他的修行方式不会给人压力，自然而然地将人导向智慧和解脱。 森林中的法语这本书是阿姜查教人文法、司法、修法、剑法、正法和传法的秘笈，他不脱森林真的本色，说法的时候经常引人去观察树的主题。 作者眼中的树是随顺自然的因果原则成长，不断演说佛法。树的诞生和人一样，要依赖地、水、风、火等条件，同时人心亦都好似树叶，冇风，树叶就会静止。当一阵风吹过嚟，树叶会拍打，人心亦都一样。一旦与法尘接触，就会随住法尘而舞动。 阿姜查嘅智慧系通过好多善巧方便，修行之初强调持戒与自律，集会嘅时候引述日事和典故，而对于弟子的妄念，他总是抱持幽默的态度。阅读他这本书，最好是想象处身森林，在傍晚的时分，经历两个钟头的禅坐和唱诵，烛光摇曳生辉，重声唧唧，这个时候正是反省的时机，探索有关生命的觉醒。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森林中的法语》，作者阿姜查，由藏树林文化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在农历年前扩大疫苗气泡范围，市民进入食肆及表列处所要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昨日就有关安排和政府开会商讨，他透露政府倾向在本月尾推行有关措施，但业界反映

指定时间曾身处23个指明地方人士要接受强制检测。新一届立法会90名议员宣誓有效，下周将选出新任主席。中俄美英法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与避免军备竞赛声明。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41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喺度啊！咁头先咧讲咗个半钟头嘅疫情相关嘅一啲消息咧，不如咧同大家转一转话题啦。咁啊，讲到咧话规管劏房租赁嘅2021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咧，就将会今个月22号生效。嗱，佢咧入边都有好多项咧，就系保障啲劏房租客嘅权益嘅一啲租务管制措施，即系包括咧就话加租嗰阵时有个幅度啦，10%啦，要求要签呢个嘅标准租约啦，唔可以滥收水电费等等。不过咧，好多劏房户要求嘅起始租金咧，就都系冇踪影啦。咁所以而家有啲个案就话，业主咧特登就趁住呢个条例正式实施之前嘅有个空窗期咧，就加租。咁个情况系点咧？你哋有冇经历过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噶。咁至于电话旁边咧，直接接通咗就系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嘅成员陈伟雄，同我哋倾倾呢个状况。早晨，陈伟雄。 早晨啊，主持。 早晨啊，你好啊，想睇下咧，据你了解咧，其实头先所讲呢一个趁住空窗期加租嗰个状况系，即系你睇多唔多咧？通常加嘅话，一加加几多噶咧？ 其实各区都有嘅，以我喺荃湾工作为例，咁就都收到一啲个案，咁例如咁有一个家庭，咁其实佢本身今年3月就完咗租约噶啦，咁就个业主咧就同佢续租，但系口头约嚟嘅。咁但系咧，喺翻11月中嘅时候咧，咁业主咧就都用翻依个新租例就即系即将即系生效嘅时候咧，咁就系顺势加租咁样系啦。咁似乎业主就用翻用依个即系理由啦。咁但系咧，我哋都见原来佢话加租个幅度咧，其实都几惊人嘅，都去到17%。因为原先咧佢租就6000元嘅，而家咧就要加多1000元租咁样，即系夹埋就7000元。咁但系个单位其实就83尺咁样啦。咁另外我哋都睇到咧，其实因为咧头先主持都有提及到嘅，即系而家就佢嗰个条例比较遗憾，冇个起始租金。其实我哋觉得呢一个加租潮咧，其实都系一个暴风雨前夕嘅一刻。咁我估佢即系啲业主咧，其实就可以，其实都而家就都好放心啊。其实喺翻条例生效之后咧，其实一样咧都可以就住第一份租约咧，咁冇起始租金啊嘛，所以其实喺嗰段时间都可以加租咁样嘅。 咁其实而家咧，我就有见到啲报道咧，就讲话即系有啲业主咧就系特登话要求租户就签一份新嘅租约先啦，就去避开嗰个规管嘅，即系头先你讲嘅个案咁样啦。咁我谂系咪呢个其中一个方法啦？仲有冇其他嘅方法会出现嘅咧？又或者譬如定嗰个签个租约嘅年期嗰度？会唔会可能都会呢度有啲即系同过往唔同嘅做法嘅咧？ 我哋都有个案嘅，但系又唔系普遍咁样。咁源于咧，因为我哋都问过啲租客啊，其实就业主其实清唔清楚呢个条例咧？咁其实咧都大部分即系如果租客有机会问业主嘅话咧，其实咁好多业主咧，其实都知有呢条条例就会生效。咁但系正式嗰个内容系点咧？其实好多业主都唔系好清楚咁样。咁变咗咧，其实系佢哋系咪趁住呢个空窗期去将嗰个租赁个年期加长咧？咁似乎又睇唔到一个现象咁样，系啦。咁样啦，同埋我头先都主持都提及过，因为佢生效之後冇咗起始租金咧，咁其實就變咗咧。其實業主我哋都會好，我覺得反而佢哋比較關注係嗰個租金嗰個問題，反而年期咧好多時啲業主其實都想揾一啲比較穩定嘅租客咁樣嘅，咁變咗佢嗰個租期啊，即係多少其實都係一個其次咁樣咯。 咁又調翻轉問，頭先除咗關心即係租客之外咧，其實業主頭先都話有一啲都未必真係好了解嗰個條例。即又有冇收過一啲個案，可能係業主嚟揾你哋，就話好擔心啊，會唔會可能之後咧，過咗條條例之後，反而佢哋會誤墮法網？有冇收過呢啲個案咧？ 我哋就少嘅，不過我哋理解咧，業主其實 過往都同租客去定嗰個租約咧，其實個自由度都比較大嘅。咁變咗我哋其實咧，今年啱啱即係佢三讀通過之後咧，我哋平台都做咗一份問卷內部嘅，咁就訪問咗400多户嘅租客，咁佢哋嗰個租約其實嗰個情況係點樣？其實都有佔咗30%多，30.5%咧，咁嗰啲租約都係其實冇簽書面租約，即係口頭約嘅咁樣，咁變咗咧，我相信業主咧，其實佢而家都由自己嘅方法去釐定一個租約咁樣咯。咁變咗佢話啊，係咪即係好擔心誤墮法網咧？咁睇嚟就反而我哋都擔心業主有法不依嘅情況會出現咯。 其实而家咧，即系譬如有法不依，可能个罚则系点样啊？譬如喺个条例嘅宣传啊，或者系推广啊，等大家去了解方面咧，你觉得其实而家政府做嗰个嘅力度系点样嘅？你觉得 O 唔 OK 啊？ 因为寻日咧，差股处都出咗一轮嘅宣传嘅，咁咧我哋其实有几点都系值得留意嘅。第一点，我哋认为可能都担心佢嗰个执法力度不足啊。咁因为佢哋我哋都好明白到，咁即係差股处其实都好依靠咧，咁可能租客去做一啲举报啊，或者投诉咧，咁先可以立磅去处理嗰、那个即係租务，即係业主其实有冇跟足去嗰个条例啦咁样。咁但係咧，往往有时都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就系、是、可能即係因为始终个权力嗰个关系咧，租客有时未必去用好敢去做一啲举报行动咁样啦。咁变咗其实我哋其实喺之前做之商嘅时候，都其实都建议，其实差股处咧应该系要做一啲主动抽查嘅方式，咁去做执法咁样嘅。咁但系我哋寻日见到，其实佢嗰个介绍咧，即系喺网站嘅介绍咧，其实依、這个即系做点样执法咧，咁有冇主动做一啲巡查咧？其实都冇一啲文字去交代咁样嘅。咁其实举个例啦，可能即系旧年五月咧，其实水费即系嗰个滥收劏房嗰个水费咧，其实嗰个法例其实都生咗效嘅。但以我所知咧，其实而家一单起诉个案都未有，咁变咗我哋都担心啊。其实条法例喺度啦，咁但系执法嗰个力度如果唔足够嘅时候咧，其实往往就会影响到点样去履行嗰个租务条例嗰啲即系比较即系理想一啲法例嘅一啲嘅推行咁样咯。 嗯哼，讲到话系咯个执法力度，你话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哋即系惊嗰个执法力度就唔够啦。呢、這个咧即系同可能佢哋嗰个小组个成员啊个人手，你觉得有冇关系咧？你哋有冇话其实一个最理想嘅状况系点样啊？ 其实咧，因为佢而家嗰个差股处话会增加50个人手咁样嘅，咁但系咧就其实成个起码即系政府嗰个保守估计都有成100,000户嗰个劏房家庭咁样，其实50人点样可以应付一啲即系因为我哋其实过往我哋工作都遇到即系唔少嘅租务纠纷咁样嘅，即系一啲劏房嘅租务纠纷咁样，咁而家得50人咧，同埋另一个比较。即係幾大嘅問題咧，我哋應該睇到，應該差股處冇一啲地區嘅辦事處，咁、去接待啲市民去做一啲即係租務，起碼查詢又好啊，做一啲調解又好啦。咁如果佢嗰、那個即係宣傳或者係嗰、那個即係接待市民嘅地方都冇咧，其實就變咗佢哋點樣去？執行呢條即係條例咁咧，咁其實都係一個疑問咁樣咯。 嗯，尋日咧其實就見到有報道講咧，就話政府委託咗啲非政府機構，就喺6个區有個服務隊嘅，咁佢哋就會搞街站啦，同埋搞啲簡介會咧，就係、是、希望去接觸嗰啲基層市民，就幫咧即係差餉物業估價署就喺地區嗰度推廣新例嘅。咁即係首先我要問一下，即係譬如你覺得呢啲服務隊可以做到啲咩服務啦？可唔可以頭先同你頭先講嘅，譬如啲地區辦事處有冇得有機會將來可以做一個補足嘅工作？工作咁样咧， 佢因为咧而家投咗标嘅一啲中咗标嘅一啲即系地区服务队咧，咁其实我哋都见到寻日明报都有个公布咁样嘅，即系政府都有公布啦，明报都有啲公布，再睇翻其实即系佢哋中标嗰啲团体嘅背景咧，其实都系比较多系未必系。 過往是有一些服務劏，即集中服務劏房嘅居民嘅一啲嘅工作經驗咁樣嘅，咁變咗同埋就頭先礙於可能佢哋嗰個標咧，其實就都最多好似得兩位職員，咁去處理一個區或者一個大區咧，其實嗰個人手係咪足夠，我哋都覺得有，同埋經驗，我哋都覺得有疑問咁樣嘅，係啦。 即係可能咧，其實即係有機會啊，差估處你覺得最好嘅狀況就係佢哋自己都有一個地區嘅辦事處啊，或者就揾一啲可能係真係比較能夠熟悉到劏房户嘅咧，先至再去幫手啦。咁我哋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之後咧再有啲新嘅跟進嘅話咧，可能就再揾你一齊傾傾啦。唔該曬，陳偉雄。咁陈伟雄咧就系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嘅成员嚟嘅，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有千禧年代。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立法会通过垃圾征费条例草案， 消委会接数百消费券相关投诉，涉商户自设最低消费及电子支付平台服务。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赢得公众信任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卫生防护中心应该牵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尽可能吸纳这些意见领袖，以便他们了解最新的防疫信息和防疫措施的局限，彼此快速学习进步。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再一次咧，同大家关心一下啲旅游业相关嘅议题啊！咁咧有一个新嘅法定机构啊，旅游业监管局咧，预计就会今年七月就正式运作噶啦。咁主要就系负责一啲关于旅行代理商啦、导游啦、领队嘅发牌同埋规管嘅事项嘅。咁就改变咗过往由行业做一个自我监察嘅制度。咁旅议会啊，过往做开呢一样嘢嘅，同旅监局将来点样协调分工咧？我哋请嚟旅议会主席徐旺美伦。同我哋倾倾啊！早晨，徐华美伦你好。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你好，徐太。咁啊，讲呢个嘅分工之前咧，先关心一下，因为咧而家就见到旅游业界受疫情嘅打击嗰个状况，其实都好长时间啦。不过咧，亦都见到旅发局最新就宣布啦，因应而家个新冠疫情嘅发展咧，就为谨慎起见，本身就应该系月头嘅时候开始报名嘅第三轮想旅游香港活动咧，都会延迟接受报名。呢、这个有冇问过即系业界可能个影响大唔大咧？ 呢、这个我哋都有沟通嘅，咁我谂大家都睇到即系新闻呢家报道个疫情嘅关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即系旅发局提出就话咁样样咧会比较即系睇一个疫情情况就比较稳妥啲。如果唔系咧，报咗名，但系可能又话啊，原来疫情可能有啲比较即系唔太理想嘅情况出现咧，咁变咗大家咧或者报咗名嘅旅客咧就会可能比较。即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咁所以不如就褪遲少少睇個情況點啦咁。 嗯，其實而家疫情都反反覆覆，即係我都見可能之前大家如果預計通關嘅話，咁有機會都帶動到旅遊業啦。咁當然大家就再希望就係如果你係向更加多地方通關嘅時候咧，先至可能真係香港嘅朋友都能夠飛去其他地方啦。咁但係即係過咗兩年幾疫情啦，你覺得譬如對旅遊業個影響嗰、那個？體驗最主要在哪些方面呢？有沒有或者你們期望在哪裡呢？ 你說是 來到這兩過了兩年多之後， 其實呢真的我們都 很被動整個行業因為你知道我們主要是一個服務性的行業啦，還有一個流動性的行業啦，而這兩樣都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就沒得動啦，正所謂咁變咗我哋兩年咧，我哋初初都諗住啊一年啦，或者係再睇下點啦。但係眨下眼咧，即係又好彩啦嚇，即係好辛苦咁捱咗咧，要眨下眼咧都兩年。但係嚟緊一年咧，其實即係我哋都同廣大市民一樣嘅，都係期待緊通關嘅。但係我哋明白咧，其實通關對我哋嘅生意咧係喺初期冇乜幫助，因為大家都睇到都係一啲主要嘅定嘅人士可以先啦， 旅遊咧永遠都係最美，咁呢個明白嘅，因為安全最緊要嘛。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即係當然我哋比較積極，一面去諗就話啊，希望年中搞得掂啦咁。咁但係其實同時我哋都有個準備咧，真係會唔會去到第三季、第四季咧咁？咁你話喂，咁我哋依家仲有一年點捱啊？咁樣已經捱咗兩年咧，真係我哋都覺得去到一個真係臨界點啊！咁但係咧就好彩呢方面咧，就政府都即係都一路同我哋有溝通啦。咁呢個綠色旅遊咧，我哋都希望能夠繼續做嘅。咁雖然唔係話可以唔好講賺錢啊，但係起碼咧，即係俾我哋領隊啦、導遊啦、司機啦、巴士啦。甚至我哋支援員工咧，都有少少喐動啊，即係有啲公開啦，所謂咁亦都直接咗咧，可以保留咗一啲員工啦，一啲我哋喺個業界嘅人士啦。如果唔係咧，就已經好多咧，即係轉行嘅轉行，或者即係好多根本其實喺呢個階段咧，係揾緊其他嘅 part time 做，甚至可能揾一啲短期嘅。一年嘅 full time 做，即係再睇下情況。咁甚至有啲咧，可能直情轉咗行添。咁所以對我哋業界嚟講咧，都好大影響。 嗯，我見到咧啲報道都講翻就話見到旅遊業嘅從業員又好啦，或者係一啲旅行社都好啦，其實都見到有一個數字上面嘅下跌嘅。咁如果之後咧就到七月嘅時候，旅監局正式投入運作嘅話，咁旅議會啊，其實嚟緊可能個角色定位會係點樣做咧？點樣再譬如係咪要保留多啲，希望可以 keep 住啲會員啦，定係點樣定位好咧？嚇，徐太。 我諗咧，就依家即係其實喺過往幾年咧，個業界咧都消化緊咧呢個旅監局嘅成立啦。咁顧名思義，旅監局咧就我諗同其他嘅監管局都係類同啦。咁對個行業嘅監管啦，咁但係同時你可以睇下佢嗰個網站咧，除咗監管咧，佢仲有一個行業發展基金嘅喎，佢哋。咁即係話咧，意味著咧，佢就唔係話完全。即係當然好清晰就係一個監管嘅機構啦，咁但係佢同我哋業界咧都係有著即係密不可分嘅大家嘅點講嘅關係嘅，都係對呢個旅遊界嘅行業咧，大家有一個目標咧，就係點樣去健康咁樣發展去做好嘅。咁好啦，有咗旅監局咧，我哋自己嘅監管工作咧就自然係完成咗啦。咁我哋作為一個咁多年嚟咧都會扮演一個。商会的角色啦，咁而冇咗监管嘅功能咧，咁就清晰清楚去扮演我哋商会嘅角色。咁我哋因为有旅监局嘅出现咧，就唔一定要作为旅议会嘅会员咧，系呢个唔系必要嘅条件去攞牌。咁变咗可能会唔会我哋喺度谂啦，就会唔会有啲会员觉得，哎，我就。冇需要入啦，冇需要入，我咪唔需要入咯。咁究竟旅議會係咪真係對我哋即係有幫助咧？而我值得留低咧？咁我相信啲依家刻咧，大部分嘅業界嘅朋友咧，都覺得係值得留低嘅。咁但係當然，我哋係爭取全部啊嘛，我哋唔係爭取大部分啦。咁當然，我哋除咗爭取會員留低咧，我哋要俾佢覺得我哋係能夠同佢做到嘢咯。咁嗱，譬如好似喺舊年嘅疫情咧。我哋發覺咧，真係好即係好唔掂啊！真係大家行家都，因為你冇生意啦，但係仍然要負擔嗰啲燈油火蠟啦。咁所以咧變咗咧，我哋就即時咧就亦都大家商量咗，就亦都攞得即係政府嘅大家嘅理解。我哋以往咧就一定要每一間。旅行代理商咧一個獨立嘅地址嘅，咁但係我哋明白咧一個人工一個租金咧係最大嘅成本啦。 明白，即係其實徐太而家講緊話，可能咧旅議會啊之後都要轉型去幫下唔同嘅會員先得啦。不過時間差唔多啦，同你傾到呢度先，聽日繼續千禧年代。